爱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副苦薯片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夜，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疏， 至疏， 幸福， 幸福， 上下求，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海丽去厨房帮助张兰做饭，张兰继续说着海丽应该和老爸复婚以及复婚的种种好处。海丽又待不住了，她便走回客厅，连招呼都没打，拎上包扭头就往门口走。 海平拦住了妹妹，你去哪儿啊？ 回家。 这才是你的家。 我自己有家。 看到海丽走了，海平叹了口气，不，你说他怎么变成这样了？他 一直就这样，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他总觉得我们欠他的呢。 不说，不说话你会死啊你！ 难道我说错了吗？他哪次回娘家有好脸色呀？ 她是我妹妹，要说也是我说，轮不到你多嘴。 我是他嫂子，怎么了？ 你说，啊，他这刚离婚，你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有你这样的嫂子吗？ 他有什么难过的呀？婚倒是离了，但也没白离呀，不还捞了一套房子吗？我过得还不如他呢。你们家两套房子，这一套呢，房产证上写的是你爸妈的名字，还有一套呢，写的是你的名字。婚姻法里管这叫婚前财产。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一家子打的什么小九九，我早就受够了。 受够了是吧？是吧？好啊，那怎么离婚呢？ 离就离啊，你以为我怕呀？张兰知道女儿海丽走了，也听到了儿子和儿媳的争执，她把油烟机的风力开到最大，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海国庆 拎着一只烤鸭走进了厨房，摇摇头：“你也不管管呢？”“ 我倒是想管呢，你教教我呀。” 海国庆苦笑着，突然他想起了什么：“哎，那丽丽呢？”“嗯， 走了。”“ 嘿，你说这孩子，他怎么……哎。”海国庆再也说不下去了。 老八回到出租房的时候已近黄昏，满头满脸的汗，最需要的就是冲个澡。折腾了这大半天，老八觉得自己就像一台只剩 5% 电量的手机，父母倒不再吵嚷，却又换上了两副悲情的脸孔。老八见不得父母这样，他点了外卖，找了个借口才溜了出来。 老八的父亲本来要求去老八租住的地方看一看，幸好被老八三言两语给搪塞过去了。得知医院不让家属夜里陪床，又给老八的父亲在附近找了一家快捷酒店。老八的父亲不愿意住，觉得浪费钱。老八哄骗他说，吃住等一切费用海丽都会承担，老八的父亲这才答应了。 童安安看到老八进门，一脸兴奋，连忙站起来，但老八身上扑面而来的汗臭味却又让童安安止步。童安安扇了扇鼻子：“哎呀，怎么才回来呀？等了你半天了。”“ 等我？”“ 啊。”童安安指了指茶几上的单反：“这个你会吗？” 他点了点头：“ 那就你了。”“ 什么就我了？”“ 拍照啊，我手头紧张，请不起摄影师了，你差不多给我拍几张就行好吗？我这批衣服还等着上架呢。”“ 哎，不是，童安安呢、啊、我不欠你什么吧？”“ 嗯，不欠。”童安安摇了摇头。“ 白天在餐厅的事我还没说什么呢，我这累了一天刚回来，你就让我给你拍照。哎，童安安，这凡事都有个底线啊，咱们俩连朋友都算不上，说破天那就是室友的关系。”“ 没错，我们是室友关系啊，我也没说别的呀，室友之间不应该互相帮忙吗？”“ 没空，我也没心情。”老八一边说一边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反手就把门给关上了。他胡乱地抓了几件衣服，洗了个澡。等他从洗手间出来，发现童安安正坐在自己的床边，笑着看着他。“哎，不，这是我的房间，这个。”“ 我知道啊。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我煮了方便面给你，你尝尝看。”童安安一指书桌，上面果然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 老八确实饿了，他疑惑地看了看童安安，坐在了书桌的旁边，拿起了筷子，都没细尝面的味道，几筷子就干完了。 童安安摇了摇头说：“不是吧，饿成这样啊。”老八随手抓起一件衣服擦了擦嘴，童安安露出了鄙夷的表情。 老八无所谓地打了个嗝：“你就算吃这碗面啊，我也不帮你拍照片啊。一个，我拍照的水平有限，再一个，咱俩这交情也是有限的啊。”“ 哟，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你放心，我童安安没那么势利，这碗面是感谢你在餐厅出手相救的，照片呢也不会让你白拍啊，我会算钱给你的，行了吧？当然前提是要你会拍，就算技术不行，你不还会 PS 吗？后期修片跟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还后期呢？我答应了吗？再说了，我也不一定会啊。”“ 你不是程序员吗？电脑的事你多少都懂点吧。”“ 那你打算花多少钱雇我呀？”“ 我管饭呢。”“ 哼，顿顿方便面呢。”“ 我是真的会做饭，你别不信，只要有时间保证三菜一汤。”“ 不是，你说这话我怎么就不信呢？”“ 你没看我微信呢、啊、 我的个性签名就是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再说了，不过还有句远亲不如近邻吗？咱俩都不互相帮忙，天理不容。 你先出去出去出去出去，你让我考虑考虑，出去出去。 哎呀，真够墨迹的，说句痛快话不行啊？ 不行，累天了，我想早点睡觉了。我 这才几点呀，新闻联播还没完呢。我不管，你要不答应我就不走。 那怎么着，你还耍赖呀？你 要不是山穷水尽，我能这样吗？啊？童安安眨巴着眼睛看着老八。 行行行行行，我答应还不行吗？啊，现在可以走了吗？ 童安安这才缓缓站起，给了老八一个特别灿烂的微笑。谢了，八有根。 水木春城并没有听起来那么诗情画意，配套设施远远比不上那些高档小区，过半的业主不交物业费，反过来呢，物业也消极怠工，加上停车位远远不够的原因，让他和他的名字背道而驰。九栋二单元201，方志远和周宁静的家中，王秀芬已经做好了一桌丰盛的晚餐，他不时地探头往窗外看，又不时地掏出小圆镜子检查着发型和妆容，花588，新烫的头果然和在他自家小区门口的理发店做的不一样。我得有半年没见这个外孙女了吧，上一回见她还是他和老伴周长河跟着女儿女婿去齐镇的时候呢。 那次王秀芬和亲家母于大敏闹得有些不愉快，外孙女儿似乎不太愿意和王秀芬亲近，总之没有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女儿要把外孙女儿接回来，王秀芬是高兴的，但高兴之余隐隐还是有些担心。王秀芬了解女儿，女儿做事向来有自己的规划，而在她的规划里，把孩子接回来是2年之后的事，匆匆忙忙就把这事办了，里头肯定有问题。王秀芬正想着，听到了开门声，她惶惶站起，有些不知所措。先进门的是周宁静，妈。他身后是抱着周子的方志远。王秀芬走过来，伸手要抱孩子。周子，还认识外婆吗？周子把头一扭，哇哇的大哭起来。 谁孩子？方志远轻轻地拍着周子的背，安慰着他，一面转对丈母娘。妈，周子睡了一路了，刚下车 还迷瞪着呢。 啊，那就是还没睡醒呗，赶紧抱孩子进房间，再哄他睡会儿，我去把饭菜热热。啊，妈，您别忙了，我请您来是看孩子的，又不是给我们当保姆的。志远，你去把饭菜热了，我来哄周子。周宁静踢掉高跟鞋，把包往沙发上一扔，抱过了周子。 方志远愣了一下，到洗手间净了手，端起餐桌上的菜就进了厨房。 王秀芬倒是想帮忙，哎哎，我来我来我来。周宁静抚摸着周子的脑袋，边说边走进卧室。妈，你坐着，你都忙了一天了。两居室，周宁静进的是次卧，也就是打算让王秀芬和周子住的那个房间。周宁静环顾了一下，床单被褥都是刚换的，床上还放了只特别大的毛绒熊。周宁静满意的点点头，对着客厅说，妈，你还想得挺周到的。王秀芬进了房间，掩上房门。周宁静冲房门努努嘴，干嘛呀？ 王秀芬一边帮着周宁静把周子放到床上，一边小声地对他耳语：“有你这么对老公的吗？他开车不累啊？啊，饭菜我顺手热热就行了，你支持他干嘛呀？妈，你不懂，参与感，哼，明白吗？他是孩子的爸爸，我的老公，我再也不想让他当甩手掌柜了。哎呀，行了，差不多就行了呗。本来小两口感情蛮好的，再让你给做……”周宁静赶紧打断了王秀芬的话：“妈，你不是不待见方志远吗？什么寒门难出贵子，什么穷山恶水多刁民，难听的话你可是没少说呀。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怎么这么护着他呀？你看你，我这不是为你好吗？要真为我好，安心帮我带孩子就行了，我和志远的事你少管。那你告诉我，好好的，为什么一定要把孩子接回来呢？妈，我不是说了吗，早晚都得接回来呀。不对不对，肯定有事儿。能有什么事儿啊？宁静，妈可是最了解你的啊。你和志远，你们俩没问题吧？好着呢， 吃饭了啊。门外传来了方志远的声音。等吃完了饭，收拾妥当，又洗了澡，再等周子安然入睡，已然是深夜了。方志远瘫倒在大床上，这一天这来回的折腾，他确实明白了身体被掏空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周宁静刚做完瘦脸操，正坐在梳妆台前细细地涂抹着保养品。明天我们带周子出去玩玩，顺便买点衣服玩具什么的。 明天我得上班啊。 哎，咱们俩本来想在齐镇多待一天的呀，不是都提前请假了吗？ 那不是回来了吗？你不还说你急着回来处理工作上的事儿了吗？怎么又有时间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回来？ 哎，没人说吧，我困了。 周宁静跳上床，撑开方志远的眼皮，两个人四目相对，看了几眼，又都笑了起来。周宁静捏着方志远的脸说：“你还敢笑我？” 方志远一个翻身，把他压在了身下。 哎，干嘛干嘛？今天不行。 方志远跟没听见似的，一下子撩开了周宁静的睡裙。 周宁静挣扎着，从方志远的身下溜走了。 方志远正意兴阑珊，周宁静却将长发拢到了脑后，一跨腿坐在了他的身上。很久没有这么契合了，看着周宁静意乱情迷的神色，方志远很欣喜，却又带一些诧异。市中心都林花园，偌大的客厅里，电视屏幕上，一对久别重逢的情侣在拥吻，百成喝了口酒，定定地看着屏幕。 12年了，什么都变了，但是有的东西依然没变。百成想起那个夜晚，19岁的他和19岁的方志远，声色的肢体接触，方志远有点粗糙的温暖的大手划过百成的背，却也仅止于背。百成有些后悔，后悔那没来得及发生的一切。方志远他们幸福吗？他们真的跟看起来一样幸福吗？百成摇晃着酒杯，突然想到。接着他关掉电视，徐徐站起来，走向落地窗。窗外大半个城已经沉睡。方志远会像吻自己一样吻周宁静吗？ 百成这么想着便笑了起来。这不重要。百成饮完杯中的酒，告诉自己，他回味着他们俩在殡仪馆的重逢，咀嚼着方志远说的每一句话。百成回味着他们在街头偶遇后的并肩而行，方志远的侧脸和19岁的时候并无什么区别。现在百成只是想抓住这最后一点残存的偏执，方志远会懂得吗？ 某城新天地的儿童游乐场，珠子从滑梯上下来，一边笑一边喊着妈妈。到底是孩子，昨天还因为离开爷爷奶奶哭鼻子呢，睡了一觉就把烦恼通通的扔在了脑后。方志远一直在边上打电话，周宁静和王秀芬则站在滑梯的附近，生怕孩子有个闪失。 王秀芬撇了撇嘴说，哼，看看你婆婆都把孩子带成什么样了。确实单看还觉不出什么，来到游乐场，站在一堆差不多年龄的孩子中间，周子显得又黑又瘦。行了，你少说几句吧，让志远听到会多想的。哦，这会儿知道体贴你老公了。我只是不想节外生枝。这次回去你那婆婆没说什么吧？没有。没让你给他们方家再添个孙子？妈，既然你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借这个机会强调一下，生不生二胎是我和志远的事，跟你们没关系。嗨，我也就随口那么一问，你急什么呀？周宁静不吱声了。王秀芬叹了口气，哎，宁静啊，咱们家落难那年，我总想要是你有个哥哥就好了。好了妈，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以后别再提了。哟，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问。行行行，以后啊，以后你妈就当个哑巴得了。 方志远接的是助理叶峰的电话，说何总急召。 周宁静一听是何总有事要找方志远，立马下了特赦令，赶紧去吧。哎，对了，晚饭就在商场吃，我都订好位置了啊，你忙完了早点过来。 方志远一愣，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唐婚》。 我记得， 我快忘了。 遇见你就有好心情，不用满身就会开心，因为眼睛耳朵都有了默契，你知道我有多么了解你。有你就有好心情，像夏天吃着冰淇淋，因为想法感受都有了感应，每个眼神都变成了动力。如果世界是一片汪洋森林，我选择和你同一棵树栖息，不用怀疑，我就是那 祝福。

请听长篇小说《航昏》，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方志远接的是助理叶峰的电话，说是何总急召。周宁静一听是何总有事要找方志远，立马下了特赦令。赶紧去吧。哦，对了，晚饭就在商店吃，我都订好位置了，你忙完了早点过来。 方志远一愣。 你忘了，我们老同学的餐厅就开在楼上啊，菲斯特。没等方志远说什么，王秀芬的眼睛就亮了。哦，原来那是你们同学开的餐厅啊，我早就听说过了，说有这么一家餐厅。哎，宁静，那儿吃饭可不便宜啊。都说了是老同学，还能不给打折吗？哎，对了，志远，你忙完了再去把爸接过来。我们一家人多久没在一起吃饭了，对吧妈？哎，对对对，应该把老头子接过来的。 方志远根本插不上话，他只是匆促地点着头。在回公司的路上，他有些心不在焉，满脑子都是周宁静刚才说的那些话。这顿饭看来他是非吃不可了。而周宁静所谓的放下，不过是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再提起。可是方志远现在真的没有心思琢磨这些个。刚才叶峰在电话里用四个字形容何总的状态，勃然大怒。方志远努力地回忆着，回忆着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会让这位笑面虎勃然大怒，但他又非常清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最可怕的就在这儿，知道要挨打了，却不知道为什么要挨打，甚至不明白该往哪儿躲。方志远惴惴不安地走进了何总的办公室，何总顺手就扔过了一份报表：高额返利、压货、裸价促销，这就是你所谓的销售策略吗？你看看现在，我们的大部分经销商在你的高额返利的刺激下逆向获利，不是在降价就是在买赠，整个片区是一片混乱。方志远一时语塞了。你是销售总监，你必须要负主要的责任。何总咄咄逼人。方志远抬起了头，他知道自己躲不了。行，我保证不往外推。小芳啊，小芳啊，你让我怎么说你呢？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是老刘的主意吗？可人家老刘现在已经调到总部了。我懂我懂，这些年呢，你也没少为公司付出啊，我也是干销售出身的，知道你的辛苦。可问题是这个事情已经出了，总部那边正在问责啊。这个责任嘛，你当然推不了，连我都得替你担着。何总，你就说怎么办吧。小芳算你还是个明白人，总部会另外派一个销售总监下来，至于你呢，调到行政部，即便没有变还是总监。何总，这个事我得想想。何总不可思议地看着方志远。想想，对，没事的话我先走了，这是上班时间。何总，我今天请假了。方志远笑了笑转身离开了。 离开之前，方志远没有忘记把那份报表狠狠地摔在何总的桌上， 方志远正准备发动车子，叶峰追了出来。哎，方总监，你这又是何必呢？叶峰趴在车窗上看着方志远。 我不想干了。 你要真的辞职了，那不就让他得逞了吗？ 你不懂，我要是留下来，他才真的得逞了呢。我了解这种人，他拍我一巴掌，再给我一颗糖，从此希望我感恩戴德。可是我真的做不到。叶峰，条条大路通罗马，我还就真不信了，离开了这个破公司，我还真就没活路了。我 叶峰看着方志远的车渐渐远去，喃喃道，哼，那我怎么办呢？ 还得到南城区去接老丈人。方志远的脑子一片空白，把车开得飞快，等红灯的时候，他才发现该加油了。一个拐弯，车子进了一个加油站。方志远下车，刚拿起了加油枪，身后就传来了一个有些粗犷的女声： 方志远。 方志远一扭头，是傅丽丽。傅丽丽正站在她的玛莎拉蒂前边，身侧那个微胖的小伙子是她的司机。 小米，你先把车子开到那边，别堵着其他人了啊。 方志远一边微笑着，一边继续加着油。哟，还挺巧啊。 哎，志远，听说你都是启明通信的销售总监了，什么时候帮我牵牵线，让我也和贵公司合作一把呀？ 不敢不敢，我们这种公司，你未必瞧得上眼呢。 你们那公司嘛，还真的也就这样，关键是你这个人我看上眼了。傅丽丽笑着，连牙花子都露了出来。 方志远很尴尬。 嗨，我的意思是，你的能力我很欣赏。哎，你什么时候要是不想在启明干了，你就来找我呀。 行行行。方志远一边敷衍着，一边把加油枪放回去，然后取了加油卡。 傅丽丽递过来一张名片，这上面有我的电话。 哦，上回不是加过微信了吗？ 那能一样吗？我这个手机号码一般人可都不给的。你想啊，我哪天有时间天天看微信呢？但是只要是打进这个号码的电话，我一准会接。 方志远只得接过了这个名片。 行，那我就等你电话了啊。傅丽丽说着摆了摆手，转身朝自己的豪车走去。 方志远实在没有办法把眼前的这个傅丽丽和高中时代的傅丽丽联系在一起。在他的印象里，傅丽丽是一个少言寡语、成绩平平的女同学，甚至整个高中三年，这个女孩都显得有些孤僻。是啊，命运真有意思。可是自己呢，现在似乎已经无暇感慨别人的命运了。 老丈人周长河13年前因为突发心梗抢救过来之后，一直病殃殃的，到这两年身体才略好一些。他听说要出去吃饭，有几百个不愿意。方志远好说歹说，又打了电话给周宁静，让他亲自邀请，周长河才不情愿地拎起了外套。已经有些佝偻的周长河走在方志远的前边，谁能想到他也曾经叱咤风云。 老丈人突然问道，工作都好吗？就那样。把孩子接回来，你妈能舍得吗？这都迟早的事儿，我父亲母亲都能理解。志远呢，你能有今天不容易啊，要值得感恩，特别是你的父母啊，他们把你们培养出来不容易啊，别为那些个鸡毛蒜皮的事情影响了家庭的团结，这家和万事兴啊，这是至理啊。哎，我记住了。 方志远觉得自己眼睛一热。比如说，你们要买学区房了？啊，是，有这个打算。方志远扬了扬头。哎呀，宁静这孩子呀，什么都好，就是太要强。买房可以啊，可也别弄得太紧张了。我们的情况呢你也知道啊，帮不上忙。你父亲那边呢也是啊。我们四个老人呢把自己顾好喽，那就算给你们积了大德了。 爸，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妈帮我们带周子，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嗯。方志远开着车，周长河坐在副驾上打着盹儿。在老丈人的鼾声中，方志和想起了他和周宁静结婚之前的种种。王秀芬是很不看好方志远的，比起丈母娘的极力反对，老丈人倒是表现出了少有的开明。 大鱼大肉是一辈子，粗茶淡饭也是一辈子，只要你对宁静好，宁静愿意跟着你啊，我没意见。 周长河的话，方志远至今都气的。他说：“叔叔，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宁静的。” 行，我信你的话。 念及这些，方志远仍然会感动，但也让他心神不宁。他甚至有些后悔，他本该受了何总那一巴掌，再吃下何总的糖，然后让生活跟过去一样，继续顺着妻子的规划滑向未来。或许他真的忘记自己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周长河睁开了眼睛。啊，到哪儿了这是？ 爸，就快到新天地了。 此刻周宁静抱着方舟子，带着王秀芬走进了菲斯特。本来是没有位置的，周宁静直接给柏树林打了电话，这才预留了一个。三人坐定，周宁静翻着菜单，却不时四顾。果然，在不远处一个靠窗子的位置旁边，周宁静看到了柏成。柏成穿一件修身的黑色连衣裙，长发挽起，看起来十分温婉，又带着几分干练。柏成正在和用餐的客人在说着什么，不时发出轻笑。周宁静抱起方舟子走了过去。柏成，柏成一个转身愣住了。柏成不是没有想过邀请方志远一家来菲斯特吃饭，但是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很快就被他自己给否定了。主动出击倒显得司马昭之心了。柏成和周宁静保持着半米距离，笑得很克制，就好像周宁静只是他的一位普通的客人。本来就是嘛，两个人在高中时代并无太多交集，唯一的交集不过是周宁静暗恋方志远，而那个时候方志远是柏成的男朋友。柏成微微地睁大眼睛，露出一丝和善的微笑。哦，周宁静，怎么认不出我了？怎么会呢？哦，这是你女儿吧？对呀，这是我和志远的女儿。柏成脸上没有任何波澜，还是维持着刚才的微笑。哦，别说，还真有点像方志远，是吧？周子，快叫阿姨。方周子不认声，甜甜地叫了一声阿姨。乖，几岁了？周子掰着自己的手指头想了一会儿。八岁。周宁静赶紧纠正。三岁。八发财。 周宁静摇头说：“哎呀，这都是跟谁学的呀？之前一直把孩子放他奶奶那儿，这不是再过半年就该上幼儿园了吗？刚给接回来，有好些习惯啊，还得慢慢纠正。”百成点了点头说：“哦，哦，对了，徐子文葬礼那天，我们三班好多人都聚到了一块儿，可惜你没在。啊，志远都跟我说了，他还说遇到了你，还跟着大家到你这儿吃了顿饭。哎，百成，我真不知道这餐厅是谁开的，也不知道百先生是你父亲。这里招商的时候，我还没见过他的。要知道你也在这儿，我早就上来了。哦，我的办公室就在七楼。”百成笑了笑：“哦，你就在商场上班呢？嗯，运营部。”百成再次点点头，然后低头看了看表。周宁静微微不悦，但也不好说什么。百成抬起头说：“哦，你们订的是几号桌呀？”“就在那边，九号。”百成转过脸对路过的服务生说：“九号桌，记我账上。”周宁静赶紧推辞：“哎，不用不用啊，不用。”百成还是笑了笑说：“干嘛呀，同学一场，这都是应该的。我那边还有客人要招呼，那我就先……”百成的话还没有说完，就看到方志远和周长河并肩走了进来。方舟子一看到爸爸来了，兴奋地大叫起来：“爸爸，爸爸！” 方志远循着声音一眼就看到了百成。 百成也不说话，只是露齿一笑。 方志远看了周宁静一眼，转对百成说：“啊，宁静啊，想过来尝尝你这个香煎牛舌啊，这是宁静的父亲。”周长河点了点头。 百成微微地弓了下身子：“伯父晚上好，祝你们一家人用餐愉快。哦，我先去招呼别的客人，你们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啊。”周宁静看着百成离去的身影，神情惶惶：“ 宁静啊，当着干什么？咱们的位置在哪儿啊？”方志远说。 周宁静把周子往方志远怀里一放：“哼，等你们好半天，菜都上齐了。”这顿饭一家人各怀各的心事，吃得有些发闷。王秀芬总觉得女儿女婿之间有点不对劲儿，但是又说不出到底是哪儿不对劲儿。周长河一直在那儿碎碎念，他希望女儿把买学区房的事暂时先缓缓。方志远也是点头称是。周宁静听了明显有些不悦。这顿饭周宁静最终还是买单了，百成也没有多推辞，一直把这家人送到电梯口。电梯门合上的瞬间，百成和方志远对视，百成在方志远的眼里看到了疲惫。 陆泽熙也有些疲惫，他正在一个朋友的订婚晚宴上，上条餐桌的对面坐着他的前妻潘瑜和他前妻的现在的丈夫田凯，他们是女方的朋友。潘瑜还是和以前一样，只是略略丰腴了些，合体的名牌套装加上恰到好处的妆容，更衬得他娇艳夺目。看起来潘玉和他的丈夫面对陆泽熙倒一点都不觉得尴尬，也是他们连正眼都没看过他。陆泽熙早就该明白潘玉不是个简单的女人，用脚趾头都能够想明白，以离异女人的身份嫁入豪门，男方还没有婚史，这能是一般的女人吗？要说漂亮